着五彩的梦，历史铭记这次的光荣，就要划破天空，让一切开始舞动，不怕困难，坚定的笑容，人人都是无畏的英雄，只要为梦想歌颂，用汗水感动，向前为了心中的梦，此的光荣，就要划破天空。